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二集， 无恙自小便能听懂猫咪叫声里的各种含义，或者与其说听懂，说理解似乎更准确些。那些叫声背后的意思总能随着声音闪进他的脑子，可他找不到声音和含义之间的对应关系，不能复述重现，更无从与人确认他到底是天赋异禀还是精神幻觉。一般来说，动物对天气的感知总比人类敏锐，有时候只要空气开始发闷，还不等风起叶动，他们就懂得未雨绸缪，开始寻觅能够挡风避雨的去处。因此古街一带的野猫虽然不少，但在这种天气里出没的却十分罕见。无恙透过门面上的玻璃往外看，正当他好奇这位开口骂街的到底是个什么稀有品种时，只见一只身上拖泥挂水的白猫突然从夜幕里窜了出来，在昏黄的路灯光线下沿着墙根一路小跑，最后攀上几级石阶，躲到茶楼外的飞檐下头。茶楼侧面临街，正面却是一条仅供步行的青石板路。那白猫先前应该是在沿街的某家店铺门口避雨，却不料突遇水花空袭，这才不得不转移了阵地。白猫大概是一路忙着躲雨，并没注意到隔着门玻璃的无恙。他抖了抖身子，甩掉雨水，开始熟练又勤快地给自己梳理起了毛发。 这种时候还是如此注意打点形象的，大概就只有猫科动物了。 他犹豫是否要给这可怜的小家伙倒点温水，又怕自己突然推门吓跑他。就在这时，正在以不可思议的扭曲姿势梳理着颈侧长毛的白猫突然动作一僵，他看见无恙了。一人一猫目光交汇，若是在旁人看来，那画面大概十分诡异。白猫扭着脖子定在原地一动不动，叫无恙也不禁收住呼吸，一时竟不知道该做点什么。直到他打了个喷嚏，而后小声嘀咕了句： 你忘了锁门了。 接着白猫就若无其事地继续他的自我形象改造大业，好像刚才什么也没发生过。无恙还没见过如此淡定的野猫，愣了一下，才意识到刚刚江峰离开的时候大门并未关严，细微的门缝之间已经有雨水被夜风吹了进来。这么看来，门外那不宽的飞檐也根本挡不住什么。他突然心血来潮，做了个决定。厨房里一块面饼已经泡成了满满一锅，无恙只好连面带汤地倒出来，另烧了一锅水，煮了两颗鸡蛋。吃完面，锅里的水温也降了下来。他从抽屉中拿了个瓷碗，把一个余下的鸡蛋黄捏碎，混进温水里，端着下了楼梯。外面的雨似乎已经停了。无恙推开门，见睡在墙角的白猫睁开眼，又很快合上，好像十分困倦，却并不像他先前想象的那般胆小怕人。他兀自放下瓷碗，碗底磕撞石阶发出清脆异响，再次惹得白猫掀开眼皮。这一次他递了眼那碗，又将目光转向无恙，盯着他看了一会儿。 晚安。 无恙站起身拉开大门准备回去，只听身后喵了一声。 谢谢。 他悄悄弯起嘴角，进屋关门，感觉有戏。这家名为天地一指阁的老茶楼，不只是乡民会客之地， 也还有另一块从不外挂的招牌，一家经营了数十年的私人委托调查事务所，取证、破案、寻物、找人，爷爷向来收费不菲，却总有源源不断的委托人慕名而来。可从小跟着爷爷长大，吴样耳濡目染，自然知道找人这种事儿，听起来容易，实际操作起来啊，却十分繁琐。走访询问，关系盘查，耗时耗力，却必须速战速决，否则时间拉得越长，找到的希望就越渺茫。翌日，秋高气爽，艳阳高照，吴样起床洗漱，一手刷牙，一手用手机银行查了下账户，见江峰已经将启动款打了过来。他又将页面跳转到自己的购物车，把一个事先挑好的商用咖啡机下了单。茶楼也不能永远只卖茶，吴样得想办法丰富产品种类，迎合南条的重口。门外，白猫早已消失不见，只余下一个舔得干净的空碗。吴样趁着给自己煎蛋的功夫，又上锅蒸了点冷水化开的鸡胸。他特意上网查过，网上说没有哪一只猫能拒绝这个。他换好衣服，出门把瓷碗放在昨天相同的位置，然后给江峰发了条信息： 30分钟后，你公司楼下见。 吴样提前5分钟到达了江峰单位楼下，见他正在玩手机等他。江公子依然是一身运动装，洒脱随性，和周围赶着打卡的小白领格格不入。电梯间里，江峰向吴样交代： 我已经跟人事部门打好招呼了，一会儿我带你过去，你有什么问题直接问他就行。 关于扬州失踪的事情，江峰不想在公司里搞得人尽皆知，因此他只和同事说扬州这几天家里有事儿，请了个长假。于是吴样也就被安排成了一位外聘的咨询顾问，以受托为公司的员工管理制度做评估为由，借此了解扬州的基本情况和他在公司的种种表现。吴样很快从遗落员工档案里挑出扬州的，快速翻看。 不好意思啊，这里是扬州全部的档案吗？ 吴样叫住那位负责对接的人事姑娘。人事姑娘接过，翻了翻。 嗯，都在这了。 但这劳动合同连身份证和地址都没填，只签了个字啊。 吴样觉得奇怪，人事姑娘连忙朝周围看了看，朝吴样走近半步，压低声音说： 这个人是小江总安排进来的，字儿都是他代签的，我们只能照办，也不敢多问。 吴样扶额，只好又问： 你和这个扬州熟吗？ 嗯，还行，我们都是行政岗，工位离得不远。 姑娘说着莫名脸红起来。 他人挺好的。 和姑娘攀谈几句后，吴样发现这个扬州虽然来公司的时间不长，口碑却意外的不错。据说这位大男孩阳光开朗，工作认真，虽然和小江总走得很近，却十分的平易近人，从没与人发生过矛盾，人缘极好。但关于扬州的具体信息，姑娘就不太清楚了，主要是因为她和江峰关系要好，姑娘实在不方便过多打探。吴阳忙活了半天，却除了扬州是个大好人外，没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。这个背景神秘的扬州，不知有什么能耐，竟能一路将董事长儿子到普通员工通通收编，甚至吴样都有点怀疑他失踪以前到底有没有向其他同事借过钱。最后他找到江峰办公室，见他正在操作笔记本电脑。江峰很快在屏幕上点了几下，然后将插口上的 U 盘退了出来，递给吴样： 这里头是你想要的聊天记录，有点大， U 盘你就拿回去吧。 吴样接过问： 你能帮忙调到扬州离开前一天的监控录像吗？9月17日一天，只拍打本人的就行。 监控都在保安处那边管着，回头我去问问。 从江峰公司出来，吴样简单吃了口午饭，回到古街时 差不多下午2点，正是一天当中最暖和的时候。步行街上，游客正三两结伴地逛着沿街开设的特色小店，一只家养的橘猫正趴在主人的店铺门口，肆无忌惮地晒着太阳。大概是生存环境不同使然，家猫往往与人亲近，野猫却十分卫生。至于昨天晚上遇见的那只清冷淡定的白猫，算是个例外。吴样走到茶楼门口，见碗里的鸡肉还在，四周却没有白猫的影子。 难道攻略失败了？ 喵！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！ 咪咪翻。